跟你那一天再可相见，往事似星闪在目前，你我的跌声，似偶然，到这晚说再见，是否都出于偶然？跟你那一天再可相见，这夜太短，一梦便完。你的眼光，你的声线，我要再认清几遍，别了也可眷恋。When will I see you again? When will I see you again? 到那天可再相见。When will I see you again?